人已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妙为灵，他的骨骼儿清高，清醒儿醉，冷醒而聪明，谢谢大家的掌声。 是我这么说还是？ 先扬起来。 这玩意儿都够突然的，你知道吗？说这半截话，上来一姑娘就吓我一跳，她这半截就扔那儿了，你知道吗？没鼓没指挥，再唱一段。 霜中 刀枪被子门儿寂静，灯火不 经云南。

白天日的，不许你挨那瞎瞎胡闹。

燃酒坛，结缘是业人不 好。